第三课，明天见。一，课文。一，学汉语。 你学英语吗？ 不，学汉语。 去北京吗？ 对。二，明天见。你去邮局寄信吗？ 不去。去银行取钱。 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二，生词。学英语、阿拉伯语、德语、俄语、法语、韩国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。对，明天见。去邮局寄信，银行取钱。六、七、九，专名，北京。